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话剧《居里夫妇》的下半部分。率直而顽皮的玛丽结识了憨厚而幽默的居里，从此两个人幸福地结伴而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那么在这之后，他们是怎样顶住舒兹校长的压力，在这条道路上发现那枚美丽的贝壳的呢？让我们来继续欣赏。枯燥的研究有的时候会使人绝望，但这并没有吓到他们，他们还在执着地寻找，好像在寻找一个正在和他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不过与往常不同，这一天发生了很多富有戏剧性的事情。 既然你看这些油盐让电位计吱吱乱响， 这又是什么故事？ 不用给任何电源，使这些油盐自身发电，一股电流极其微弱但速度很快。 这根本不可能， 你自己来证实一下。 换 这时贝蒙拿着一叠照片失魂落魄地跑了进来，他说这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一批照片，但是洗出来后却发现上面都有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印记，照片都毁了， 有一模一样的痕迹。玛丽，是不是你在上面弄了点什么？ 没有，上次科学院院长来我就把底板放在这个大柜子里，哎，就放在这个油盐盒下面。 哎，看看一模一样，全是那个盒子把我给毁了。 不可能，底板都是用不透光的黑纸保护起来，100%的密封。 问题是痕迹正好一模一样， 这完全不正常。贝蒙，你能明白吗？有什么东西通过了，在干燥的条件下。 我明白，我反正是全毁了。 哎呀，你只需要对你叔叔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我叔叔？我哪来的叔叔？那是我的两个合伙人，红磨坊一带的流氓，这俩小子都带着刀，知道吗？跟他们办事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敢开半点玩笑他们就找到学校里来。 等一等贝蒙，你先静一静，一会儿我去接待他们，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完全是因为一种不可能事先预料的现象。 开什么玩笑，这小子跟他办事啊，要有半点差错他们连爹妈都敢杀。 哎呦， 你们怎么不说请进呢？ 不可能，您来的不是时候。 哎，我只需要一分钟，就一分钟。 在你的国家大伙都喝什么酒？ 在我的国家， 在你们那儿，男人用什么酒把自己弄醉？ 一般喝伏特加。 伏特加，我就说我的脑子就是好使嘛。 啊，听好了，最近呢不要买那种酒。警察刚刚来通知，有人在卖酒，卖了就溜的那种啊。这种酒叫舒兹什么样？有毒。警察在抓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什么样的女人？ 一个疯子呀！警察说一个疯子在放毒。他已经把45个人送进医院里去了。哎呦，这是安的什么心呢？啊，今天安酒，明天安水呢？ 什么？您说什么？安水？ 我可没说呀。安水，安水是什么？ 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制剂。好，谢谢您提醒我们艾美。现在请您让我们单独办点事儿，好吗？ 好好好，记住啊，那个酒叫舒兹什么药，不要买，有毒。 是不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用这里扔掉了的那些装过氨水的罐子来调制那些迷魂汤？ 哎呦，不，这几个玻璃缸扔到废品堆之前没有清洗干净，这可太危险了。 我要掐死你！我一直容忍你这个东西，你居然做出这种事儿！ 玛丽， 不好了！ 呵，你以为呢？你也让我烦透了！你嫌我现在麻烦少，还往我身上扣金银子？ 好了，行了，安静点，现在说正经的。哎，贝蒙，上次我请你拖运石膏像那个拖运片呢？ 那个石膏像丢了。 什么？你不是说你在护士站有朋友吗？ 我是有朋友啊，我只是进小酒馆喝一杯，我把这个石膏像的盒子放在马路边，可是一出来就不见了。你说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偷巴斯的石膏像， 怎么能被偷了呢？ 好了，玛丽，回头我再给你弄一个新的，好吗？ 完了，全乱套了，还缺什么？现在就缺叔子那个笨蛋带着他的一肚子坏水给我们添乱了。 有人刺杀总统， 叔子果然出现了，不过他显然刚刚受到过惊吓，以至于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30米，炸弹藏在一个巴斯德石膏像里。我刚说那石膏像的脑袋有点歪的时候，爆炸了，灾难，灾难， 死人了， 死了。总统没事，把教育部长给炸死了。为什么偏偏把教育部长给炸死了呢？我那眼看到手的勋章奖状也就吹了，飞了，给炸飞了。100%的便宜了皮奶那家伙，皮奶他白拿呀，他坐享其成啊。 部长死了， 死了。耳朵就从我这儿过，从这儿。 您肯定是一个巴斯德石膏像。 是真的，没错。 难道就不是维克多雨果？他们可是长得有点像。 我认识他，巴斯德我还能弄错？我清醒得很，就像我刚才清清楚楚听见您把我当成一个一肚子坏水的笨蛋。对于昨天还不会说法语的波兰大学生来说，您就像一只从地沟里钻出来的变色龙。另外，正如您所说的，那个傻瓜笨蛋要给你们添大乱了。好了，首先我要扣掉你们的煤 啊。 另外，在一个星期之内，如果还拿不出什么阻止皮奈抢我的勋章，你们就全部给我卷铺盖走人，懂了吗，居里先生？明白了，居里夫人，你之外， 您称呼我什么？ 之外，8小时之外，蜘蛛外卖，人无绰号不付，马无夜草不肥。 你这个臭猪肥肠， 出去 滚！我早就不想干了，挑怎么结束这个大患？这个衣服你套上去，小丑，你最适合扮演一个笨蛋的学者。 看我把你撕成两半！ 你再挂了，臭大肥！ 这个惹是生非、一心想发财的科学家贝蒙，终于离开了实验室。 校长先生，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忠实于学校，我忠实于科学。可是基于目前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向您提出我辞职。 好，第二个。 不行，现在不行，别匆忙发生，再等一个星期。 非常抱歉，我已经决定了，玛丽。 不，别听他的。一个星期怎么样？我保证一个星期之后，我的丈夫和我拿出来的东西会让您躺在勋章上。 玛丽，我跟你 说。住嘴！怎么样，叔子？ 一星期，一秒钟也不能超过。 如果你爱我，再等一个星期。 行，退一步走得更干脆。 听我说，我们俩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听见了吗？你有一个超人的头脑，我有一个灵敏的嗅觉，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能找到。 找到什么？ 管他什么呢，只要我们愿意。 团结就是力量。波兰语怎么说来着？ Solidarność。 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找到了什么呢？ 从南西回来也很不错。 是不错，这样我们可以练练腿力，一直到比利牛斯山。要是往东走，很快就到了福日山区。 当然，走福日山区，过努拉山，再上阿尔卑斯山，是循序渐进的登高。去比利牛斯山就得从巴荣奈开始，一下子攀登上去。 或者你看我这样想啊，我们从拉洛舍尔之后就改道进入阿基丹地区，从里面走起伏稍微大一点。 准备去求职找活了，准备走遍祖国各个角落找个药铺，求他们给个配料的苦差事。那活时间长还累人呢。至少这间实验室收拾的还不错啊。还有1分钟才到时呢，我们是等着1分钟，还是就此了结，看看结果呢？ 随您的便。 那好，我收作业。 行了，求求您，您这种小丑表演可以停了。不好笑。 什么？哎呀，我高兴的都快幸福了。要么我去领我的勋章，要么我非常愉快的替大学清除掉2只寄生虫。 好了，该实话实说了吧。你们那个电表还是一看到油就悠悠的，或者说它已经变老实了？ 它继续悠悠的。 哎呀，多遗憾呐！ 为什么遗憾？它一直会这样悠悠的，而且这动作看着十分优美。 哦，还十分的优美？ 当然呢，这就是说证明了油不仅自然的放电，而且它发出与 X 光射线同样的射线，流量恒定而有规律。 啊、哦！你们是想告诉我说油能够产生能量？你们以为我会去科学院传播这小道消息？ 不是去传小道消息，是启示、证实、示范。油，全世界的油都永恒地发出 X 光射线，仅仅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而已。它的放射量是非常严格的，根据油的量成比例，也就是说，两克的油产生的射线就是一克油的两倍。 嗯，你们是想告诉我说这是真的？ 您自己去检查我们的计算，我们的实验，我们的推论，这不是什么相不相信，这是验证确认。 你们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一边领导一所大学，一边又坚持不懈地热衷于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哦，你们想试着设下这么一个圈套，让我来公开表演，想证明我是个外行，没门。 只派一个你信任的人来掌握我们的研究报告， 希望他不会抢走你去汇报做示范报告的显要位置。 我恢复供应煤，就在这儿，把房门关上。你们对我从头解释，一直到结果，一直到我全部证实、全部明白了以后，我再决定我怎么做。 哦，我们要去旅行度蜜月。 我们有自行车。 一个星期一秒都不多给，这是早就定下来 的。那么现在应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被开除了？ 因为如果我们被开除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实验报告带走。 我们这次周游法国的旅行， 恐怕应该让一下苏黎世。 他们那里对 X 光射线特别感兴趣。 坦白的说，那种遗憾那将是…… 想一想，假设当初英国人要是把牛顿给开除了，有那么一个像你一样玩杂耍的小丑，非得逼着牛顿去了苏黎世，在那儿让那个苹果啪的一声砸在他的头上，那会怎么样？ 羞耻啊！ 怎么样，叔叔决定吧。 你让我想想。 那得快点，30秒。哎，你有没有带备用引擎？ 啊，在黄袋子里。 哎，这是什么？ 哎呦，玛丽，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是我那个静电机的新版本，是专门为旅行和野外活动设计的。我注意到震动能吸引苍蝇，当这些苍蝇经过这两组电极之间时，电弧就会让这些苍蝇心肌梗塞。 你真了不起，我也有一个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门德列夫元素周期分类和以摩尔为单位计算机元，怎么样？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谢谢。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把这孩子给我。我可能犯了个大错误，但是像你们这种半疯半傻的家伙，完全可能有机会偶然的一下子击中目标，我豁出去了。不过我警告你们，你们如果欺骗我，你们就是骑着自行车跑到北冰洋去，我也会找到你们，把你们碾成肉馅。 骑车看风景，瞪着瞧吧。 瞧，这是一对多么机智而又幽默的伴侣啊。 玛丽，美国的巴尔的摩大学请我们去做关于放射能的报告，怎么样？ 不行，提过一语来，关于放射能我们没什么新东西。 尽管如此，我觉得美国正是一个上升的时期，我们应该…… 如果新闻界和科学界不让我们安静的话，在对铀放射性研究上我们只能落在别人后面。这英国人叫什么来着？ 卢瑟福， 他特别让我担心，他前进的步子相当快。 我们轮流挑重担，玛丽，我不也一样？我回头重新研究我的结晶体。 说是这样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首先直觉的铀发出 X 射线，是我给这个现象定名为放射能。如果仅仅是开了条路，那真是让人太扫兴。 好，那我们就不去巴尔的摩，不去。 哦呦喂！ 请进。 是我，不影响你们吧？ 贝蒙，你小子！ 贝蒙。 哇，好家伙，有日子了。 四年， 简直不可思议，这么长时间没你消息。哎，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对皮尔说，不知道这个之外怎么样了。对不起。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这名字走到哪儿就总是跟我到哪儿。 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个不讲情义的家伙，穿戴的像个王子吗？ 哦，我那点生意做得还可以。 那你的研究呢？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我自己投资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实验室，以后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我的光谱学研究了。别跟我说我呀，说说你们， 这四年来你们可闹了不小的动静啊，光荣啊！ 别跟我们说这个，刚刚平静了一小会儿，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片儿，我在科学院的院刊上看到了舒慈这家伙终于拿到了那枚勋章 啊。受勋的那天，他带着那些了不起的勋章绕着这个区转了三圈，激动得浑身发光，只要是能给自己想到的角度，他都给自己拍了照片。 真是个孩子。哎，魏萌，看是谁。 小点声，睡 着了。艾美。 这时的艾美已经在居里夫妇家帮忙做事了，只不过她带着他们的小宝宝来实验室里看他们来了。 哎，这小天使。哎，这小家伙够聪明的啊！你说他这么小就知道长得不要像你这么笨头笨脑的样子。 少说话。不过听说他就是比其他孩子成长得快。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父母啊！哎，他生下来的那天就看得出已经受过教育了。 哎，艾美，不在饭店干了？ 别提了，我们饭店的老板捏我的屁股，我就抽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和你一样被开除了。 哎，我敢肯定你更喜欢干这个。 嗯，这要累得多，可是累是累，这小家伙只要我一天到晚缠着我，我已经让他给弄 惨了。艾美小姐做得好极了，比玛丽好，哦，比我也强。他给伊蕾娜喂饭一会儿就好，可我们呢得花三倍的时间，没得说。 嗯，那当然了。 艾美小姐，赶紧把他送回家，快醒了，顺便把晚饭也买回来啊。 知道了。哦，贝蒙先生，见到您真是让人高兴。再见。 再见。哎，王姐，我给你看一下东西，我最近的最新的产品介绍，你们随便选啊，就算我的礼物。 嗯， 理发的推子，腌猪的钳子。 哎，有意思的在后面几。 哦，示波器，哎，它很漂亮嘛。 要不要我给你拿一个？ 不用了，伙计，舒茨教授已经给我们一个了。德国产品， 沃尔弗兰德，德国造，我知道他，就是因为他，我的产品才一个没卖出去。 你自己上门推销设备？ 可以这么说。哎，别客气，随便选啊。 我们留着它，以后再告诉你，怎么样？ 也好。哎，最近啊，我好不容易才弄清楚一个道理，这发明只有和需求挂钩才能够赚钱。当初你要是把你那个压电剂早一点申请了专利，再加上你们现在在油上的发现，那你们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延缓着工具的流传，影响科学界的使用，仅仅是因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多么可耻！怎么着，你又要重新开展？ 不不不，老友重逢四年一次，咱们得珍惜啊。嘿，不过顺带我多说一句啊，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种巧妙的方法去接受、引导或者是转换放射能的话，那我就把它全买下来，谁知道万一呢？啊，你们现在毕竟有了家庭负担，多了一口人吃饭嘛。 行，记住了。 那眼下你们正在忙什么？ 玛丽进展有点困难，我又回头重新研究我的那点个人爱好。 进展缓慢？ 是。 放射能？ 嗯，反正可以这么看吧。 当时这个放射能，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相当多的东西，但都没什么联系。 比如说？ 怎么，查户口啊？ 哦不，我只是对你的研究感兴趣，实在是不好意思太冒失了。 玛丽，好奇是科学家的基本品质，这没什么。 不不不，玛丽是对的，毕竟还不成熟。好了，你们忙，我走了啊，再见。 再 见。记住，我会重新浮出水面的。啊， 哎呀，我看见的是谁呀？啊，别慌别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怎么，你不拒绝和我握手吧？ 校长先生，这枚勋章使您显得格外的精神。 但财富使您更加体面。最近忙些什么？ 我的业务之一正好是为实验室提供做实验的设备。我给玛丽和皮埃尔送来了一套我的产品目录，您万一有时间的话随便翻翻，如果需要我将非常愉快的减价20%。 非常感谢。对吗，我有些事情要和我的朋友们单独谈一下。 那好，我会再和您联系的。见到您非常荣幸，校长先生。 再见。 再见，朋友。 再见。 年轻人，我得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自从你们的发现问世以后，一些外国大学不知道该怎么吹捧自己，于是就转化为轮番攻击，其中最恶毒的理所当然的来自英国，有一个叫卢瑟福的， 今天早上在皇家科学学报上发表了20多页的文章，对你们的结论进行了一次性的全盘否定。 我们的结论是关于放射能？ 对，当然是一派胡言啊。一些来自沥青油矿的油，一种从奥地利找到的脏乎乎的矿石，其放射标准不符合你们自己下的定义。 这完全不可能。 无论从什么岩石当中提取油，油还是油， 而且它的放射能是不变的。 对此我确信无疑，而且我们必须着手整理一份证据明确的学术报告，用以反击这些无稽之谈。至于公众舆论方面嘛，我有一些关于这个卢瑟福荒淫私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足够那些个记者们挣饭钱的。那个卢瑟福非煮熟不可，他完了。 这样做不好，在反应之前我们先研究这份通讯，用数据和实验结论作为证明。 但是现在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科学院长10点钟通知我说他深感震惊，这是他的原话。 您让他们说吧，笑到最后笑得更好。 那你们需要多长时间能使这头英国牛等懂得一点规矩呢？ 大概2个月吧。 2个月？哎呀，和我的计划相差18000里呀、 这又怎么了？ 是这样，科学院院士席位有了一个空缺，我由于一时软弱听信了我周围的建议而报名参加候选了。如果在3个星期之内不能够取消他们的怀疑，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参加候选了。 选这时机实在是糟糕透了，您撤回您的竞选报名吧。2个月之后您反而有更大的运气。 但是不可能每个月都死一个院士。 不是我不礼貌，据统计，这些所谓的不朽人物的死亡率要比普通人高得多。 我们两步并一步走，成倍的努力，再加上我给你们一些支持，我想我们会有一点点运气，用3个星期的时间大致不差的把这件事情给了结喽。 那只能是个奇迹。 算了，运气永远也不会来到我的脚下。如果现在取消报名，就会增加他们的怀疑。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手续变化， 没那么容易。不管怎么说，皮奈要得到那个位置了，他要坐在那个上面对我指手画脚了。他比我小2岁啊。 必须找来奥地利的沥青油矿石。 买，我全力下放，想要什么就买什么。我只希望创造出一个奇迹。3个星期还是有一点点时间能够闯出一条路的，我只简单的希望你们试一试。 我们什么都不保证。 我只简单的希望你们试一试啊，动手啊，干活啊，加油啊。 王八蛋， 怎么了？ 这沥青矿渣有个问题，它的放射性太强了。哎呀，这一点鲁瑟福是对的。 嚯，至少这一次不是怪罪我的仪器有问题。 正好我在考虑这件事，鲁瑟福所有的测量记录都是用的一架你的这种仪器。 到底还是我的错，只要什么地方有一点点差错，总是先找我这仪器的麻烦。 你怎么了？油就是油啊。 别人又不是我犯错。 里人山人海。 你丽娜好吗？ 哎，她现在睡着了。咱们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呢？ 你看着办吧啊。 你吃鸡， 好极了。 或者猪排，可有日子没吃了哈。 行啊。 其实刚才我在肉铺看见了有非常好吃的血肠。 你拿主意吧，我没什么好想法。 哦，对了，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哎，你知道咱们隔壁的邻居出了什么事儿？就是他老婆的情妇是军官的那一家，是看门人告诉我的。 我听着，艾美小姐，我跟你说过100次了，我不喜欢人家谈闲话。 那说点什么呢？对了，我姐姐终于把做柠檬杏仁蛋糕的配方给我寄来了。 我无所谓。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吃过我姐姐做的柠檬杏仁蛋糕。 没完没了，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好极了。我只不过想过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和你们聊聊天，帮你们解解闷儿。好啊，从现在起我都不再和任何人讲话，在家里我只待在我自己的房里。 原谅我，我刚才太着急了，你想象不到我遇到了多大的麻烦。 那你只需要把他们向我交代一下不就完了？ 这些事实在是太复杂了，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 恐怕你帮不上我什么忙。 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艾 美。 事到如今怎么做都无所谓了。艾美小姐，我试一试简明扼要的讲好吗？ 跟我讲。 现在 真的？ 艾美，这是铀，是一种金属，就像从矿里找来的铅或者铁一样。铀早就被人认识了，问题只是在最近居里先生和我发现它和其他的金属不一样。你想想，它能够释放出电，更有意思的是它还能释放出穿透力极强的射线，能够随意穿过厚纸板、木板或者一块金属板。 哎呦，它怎么能这样啊？ 谁也不知道，眼下世界上就没人知道是为什么会产生和怎么产生的。居里先生和我仅仅是观察到了这铀的特殊能力，它在一段距离中作用，肉眼看不见。 嗯，就像收音机。 对，就像无线电广播。我还就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放射能。你再听我说。 当然。哦，这就是您的烦恼。 是啊，就是这个铀的放射能。因为凡是生物以外的东西，在它活动的时候，具体的说，一座火山、一朵云、燃烧的木头、煮开的水，艾美，你看这里，不是物理就是化学。 哦，人了。 那么至于这个放射能，问题在于它是物理现象呢，还是化学现象？好，你知道它是物理的，因为不论我们把它弄湿了，不论用什么方法加热冷却，铀它的表现一直还像舒茨先生所说的悠悠的。换句话来说，它的辐射是恒定的，不会衰减，不会中断。再加上铀和其他的物体混合在一起之后，这些物体也有放射性，这就是物理呀。 别着急，我相信您。 还不止你一个，我首先想象到它，又证实了，还示范表演，公之于众了，整个科学界都观察证实了。但是现在我有的这种从奥地利找来的地心泥矿石，其中大量的石头只含有极少的铀，然而以同样的重量，它的放射性比纯铀还强，这完全不可能。一种铀和岩石的混合物怎么能比纯铀的放射性还强呢？这既不是物理又不是化学， 那就是一种您还没有找到的另外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一种您肯定能够找到的东西啊。就是这些，还有您所受的教育。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沥青铀矿里都含有什么，它含有铋，含有钾矾铀矿，还有一些杂质。无论是铋还是钾矾铀矿，它都不具有放射性啊。 哎，那就是那些杂质让它悠悠。 杂质？这些杂质里有不含金属，你怎么能让它有放射性呢？ 你证实过吗？ 没有。不过如果有的话，它就是无穷小。如果这金属存在于杂质中，它的放射性就应该是数倍的高于铀，那么才能让这些混合物的放射性大于纯铀。你以为？ 玛丽，这很容易就能证实。我们有沥青铀矿提炼后的矿渣，你有提炼以后的纯铀。如果拿出相同的重量，矿渣的射线比纯铀还强的话，那就是证据。艾美小姐， 哎呦，别小姐，小姐叫艾美。 艾美，您来，您看清楚这个刻度盘。首先是纯铀，指针上升到75，现在是矿渣，指针上升，超过100，真是难以置信， 奇妙非凡呐！这个金属在沥青铀矿中，仅仅是一点点痕迹，它就有这么强的放射性，那么我们应该称它为。哈啾阿克登， 哈啾那， 哈啾雷， 雷。 如果你们俩不再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那我可就走了。这俩人真是。 这个雷，如果仅仅是检测到它，还不足以驳倒卢瑟福。要是我们想做一次决定性的示范，就必须把它提炼出来。假设它在沥青铀矿中按1/10的比例，需要多少沥青铀矿渣才能提炼出1克的镭？ 这容易算，1吨。 数次给那订货单呢？ 在这。 为了得到一个足够的分量，我们定它个2吨。 这就是伟大的镭的发现。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枯燥。 这个铋元素真是让人泄气，我全都给他试过，我把最有吸引力的分子全部都给他试了一遍，可他还是无动于衷。 他最后还是会崩溃的。 歇会儿。 哎，我们干了多少了？ 差不多1吨了。 啊，那一大堆已经少一半了， 仅此而已。 老弟，你泄气了？ 一点都没有，只是让我想起了比利牛斯山，当时我就是想着急地翻过那个山峰。 那山峰可不是成吨的沥青、油矿、石渣，而是以毫克计算的镭。当我们不能把这个壁分离出去，我们就等于什么都没干。换句话说，我们还在山脚下。 好啊，至少你是干劲十足。 朋友们，朋友们，院长先生坚决要来看望大家。当心脚下的口袋，院长先生。 一个工地，一个大工程。你们好，年轻人，我想和你们谈谈。现在的情况非常棘手，各种问题从法国科学界，从世界的四面八方，用礼貌的或者不太礼貌的方式纷纷提出来，已形成了围攻的局面，而且还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件国家事务。如果那个放射能正像卢瑟福提出的那样，它仅仅是因为油与矿石之间一种缓慢的化学反应所引起的话，那么全世界都将指责我们在诈骗。舒德教授向我保证，事情绝非如此。可是我更希望是由你们二位来向我证实这一点。 院长先生，我们正在竭尽全力。 这么多的矿石就是为了提炼油？ 啊， 愚蠢！大学完全可以给你们提供从这矿石中提纯的油吗？ 院长先生，请耐心一点。 耐心？科学院的先生们已经耐心到头了。 你们不告诉我任何事情去回答那些问题，我们看上去像什么？ 沉默的科学家。 你们到底想用它来证明什么？对我，你们可以明确地说。 我很遗憾，院长先生，对您对任何人我们都一样。 Pierre， 我可是你的上级领导。 是的，但是对于分子物理您是什么都不懂的，您现在做的只是拖延我们的时间。跟您说过了，走，现在让我们安静。 什么？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懂。 是不懂，一点点都不懂，坦白吧。 怎么能这样呢？得有起码的尊重。 夫人完全正确。同样在天文学方面，对于您来说，希尔纳斯或于尔纳斯那只不过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于尔纳斯是天王星，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发现1781年。希尔纳斯是天狼星，是全天最亮的恒星。 什么是一个近日点？银河系的平面是什么？哪个星球离我们最近？它的距离是多少？ 您想证明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证明，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什么可需要证明的。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他们任命我为科学院院长，并不需要我是一本囊括各个学科的大百科全书，而是希望我推动法国这个科学实验的作坊运转正常。 我并不干扰您。 拒绝向我提供信息，那就是干扰。 恰恰是为了一次性的、全部、彻底的把信息提供给您，我们要求再给一点点时间。操！ 哪怕是你语言中的脏字，也不会让我感到害怕的。在我2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克里木的战争，我本人夫人对于你那些下里巴人的俚语，不管是荤的素的，我太可以让你长长见识。 如果是必须杀过人才能当科学院院长的话，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情。 不，只把一切理想付诸现实之后，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在门查科夫，我们狠狠地惩罚了俄国人，而在你们波兰，俄国人至今还留在那儿。 您想讲什么就直接进入本题。 你们到底说不说？拿这些垃圾干他们什么？ 抱歉，我不说。 还不到时机。 行，不管你们的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已经把我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上，不会忘记你的。不大，我是不会再来看望你的这些同事。 别呀！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你们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用一点点良心想一想，你们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什么？ 叔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得挺住。 挺住！我刚刚收到你们买的这些沥青、油矿石的发票，2吨，你们知道多少钱？3000块，再加上2000块的运费，是一个工人2年的工资啊！你们已经是学校欠债，更有甚之，在科学院长来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们居然把他给轰了出去。 鲁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现的最关键的时刻。 骗子、蛀虫、盗窃犯、诈骗犯、强盗，4年前 你们利用一个伪发现，假科学跳出困境。今天你们的光泽开始剥落了，你们又把自己打扮成两个泥瓦匠，做出一副对科学受苦受难的样子来蒙骗人。不行了，不可能了，连科学院长都认为你们这个烟幕弹实在可笑啊！2吨的烟幕弹，你们这是和尚化缘，多多益善。 我不信你这么说。 我给你们15天的时间，拿出一副学术报告公之于众，不时不候。你们太有运气了，幸亏是夏季，我掌握不了太阳。如果是冬天，我就把煤先扣掉。 是我，我有事要对你们说。 晚一点，艾美，晚一点。 不行，就现在，因为这实在是不容易。 那好吧，简短点。 我要辞职。 是。 为什么？别人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职位，是在布希格他们家，是一些很好的人， 就是说和我们的不一样。 当然，就是说他们有一点家庭生活，他们有一点时间留给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每天回到家总是从头到脚满是灰尘，不会在小商店里留下一大堆的欠条。 好极了，艾美小姐，我请你把伊雷娜送到我姐姐家，把这个条子交给我姐姐之后，你就可以去布希格家。再见，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再见，艾美。 你们的反应还相当的，看来我对你们来说也不算是什么东西啊！啊，我们为老板卖命，内心要死，他们也无他娘的所谓。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才不算什么呢！受了那么高的教育又怎么样？到头来打短工做苦工，谁瞧得起你们？你们弄的这些是什么？狗屎不如！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不干了呢！ 居里夫妇看似很平静，还在卖力地熬着那些没有感情的矿石，但艾美的出走对他们的境况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哎，刚才你们是怎么得罪艾美小姐了？我刚才迎面碰上她，第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顶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不够体面，我们还经常在外面赊账。 是啊，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明白，你说你们两个像强劳犯人一样整天在这碎矿渣里找什么，真是有点太可怜了。 你也以为我们在闹着玩？你也以为我们没有什么认真的目的？ 不不不，关于这一点我绝不怀疑。尽管别人说我说话总是唠唠叨叨，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啊，你们必须得有点钱雇些个人手。如果当初要是交给我来办这个 专利，你的这些专利让我烦死了。我认为科学必须是纯洁的，纯洁你懂吗？其实我早就明白，事实上是商业把你给吸引了，把你吞没了。你的目的曾经是投资自己的研究，可是4年来除了钱，除了弄更多的钱以外，你做了什么研究？一无所有。 我可以重新开始。 虚度了4年的时光就是为了银子？相信我，还有另外一些更有意思的技术。 瞧不起银子当然容易了，特别是对一个医生的儿子来说，本来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绝不是我，绝不是一个小杂货商的儿子。我的家庭曾经为我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面对着他们，我应该拿出点什么让他觉得我是富有。我的妈妈在街边上卖葱卖蒜，冻得两手冻疮，就是为了让我能混出个人样来。那我就混出个人样来，每星期一次我带他们去歌舞小酒吧去喝一杯，听到布尔塔尼亚的歌手唱，晴晴朗朗的晚上，天空圆圆的月亮，路上一个姑娘哭她那忘恩负义的情郎，我喜欢听，我喜欢过这样的日子，绝不需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形象悲怆感人的家伙来给我上课。 出去，带着你的冻疮葱蒜，你的歌手，你知道该怎么办。文丽，你怎么了？ 没什么，可能是这热气太厉害了。 你已经精疲力尽了，玛丽。 已经过去了，过去了。 我真是完全不负责任，让你在这玩命。我送你回家。 不，刚才只是一阵空白而已。 我不愿意你继续在这里干活了。我把这些沥青、油矿提炼的事情全包了，这不是妇女干的活。到最后的阶段，你再来好吗？ 你开什么玩笑？ 我非常严肃。 你没这个权利。 什么？我？我没有权利阻止我妻子糟蹋自己的身体。 你没这个权利。 为什么？ 为什么你非要在这种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科学才能的事上浪费自己的精力，以至于我们非得把伊丽娜交给你的姐姐？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 是的，我问你为什么？ 因为我高兴，在这里我玩的高兴。 什么？你玩？ 对，就像一个疯子，在这些玻璃有一种人所不知的不同凡响的金属，它将会弄得世界科学界那座象牙塔里发出一片失常的喧叫。我已经是很有运气的在发现它的路上走了一半的路程了。我一个妇女，一个外国人，在那些为了挣我的学费给人家看孩子的日子里，我是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盛大的日子啊！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小小的头晕，你就送我回家？维皮埃尔，你以为你娶的是谁呀？ 一个优秀的灵魂，了不起的大脑，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你是不是给我的品质做一些评价呢？ 当然，克己、无私、奉献、忠心耿耿。 停，是这样，真是一个大误会。你大概把我看成是什么科学圣女了吧？ 哦，不，不过尽管你用一种讥讽的口气，这个形象也不完全虚假。 这个形象是虚假的。无私奉献对我来说太不合适了，我一点都不是这样的，真的。哎呀，我们可以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但不了解他。我的目的是为了愉快，仅仅是为了愉快。这愉快是研究、发现、理解，这愉快是在冲剑的一刹那击败我们的对手，是科学的愉快。皮埃尔，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物理，这是一种毒品。我是全身心的奉献给这种毒品，你明白这之间的差别吗？ 那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患有偏执狂症，并且具有生理反常趋向的人。 对极了。 其毛病恶习就是到处搜寻各种物质，各种物质的秘密。 没错。 那么搅动这种浓浓的沥青、油矿、石汤，直到用完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是属于这种不正常的愉快。 看，什么都瞒不住你，别送我回家。 不送。 呀，我们从来没有试一试用煤气来分离壁里边的镭。 你是说硫化氢？ 硫化氢。 是个主意。 它有反应。我们找到了， 只剩下捣碎、分解、过滤、沉淀、收集，然后结晶，这样的过程我们重复千百次，玛丽，我们就成了，再没有时间可耽误了，干活。干嘛？ 还有更要紧的事儿。 在这儿。 在这儿，在袋子上。 尽管科学研究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拥有生活的欢愉。他们之间的深爱与他们对事业的激情相存同在。 哎，玛丽，昨天晚上走的时候你没关门吗？ 不可能啊。 柜子门呢？ 赶紧看看。啊，他在这儿。啊，皮埃尔，你看。 哦，是梳子。 梳子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块装矿石的麻布袋。 哎呀，浑身的酒臭。看，两瓶的白兰地，他是给醉死了。 看，他让自己醉成这样，肯定有什么很难过的事儿。 他扛不住了。 他干什么活了？ 是压力，全世界科学界的压力都是他一个人扛着，他崩溃了，就像电压太高，保险丝就断了。 那我们试一试把他弄醒吧。 哎，舒慈， 舒慈， 舒慈，醒醒， 舒慈， 我是皮埃尔， 舒慈， 进来， 还是我， 之外，哦，对了，我们吵过架了，你不能这样就来了， 哈哈，那天的事儿就算我错了还不行吗？我把自己关进了实验室，要不是拿出了这个，我就不出来了。 这是什么？ 贝蒙分光镜，世界上第一台这样的仪器， 不仅能测出已知元素的光谱，还能把它们的射线全都拍下来。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不信？那么请你看看，你不认识铁，不认识镍，硫， 了不起啊。 怎么样，要不要给你们演示一下？ 好啊，荣幸之至。 你们把所有的元素放在这上面，我通过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好，开始吧。磷、锰、钠、氟，还有 绝了！绝 了！我早就说过，只要是已知元素都能测出来。再来。 等一等，老朋友。老朋友，来看看这个。 居里拿出了被他们视为生命的那一颗磷。 不对，白金。我这仪器出 来。来，老伙计，让我看，你说你看看，让我看。哎，玛丽。之外，你还不认识的，这是镭。 什么？ 镭？ 这是一种新的金属，我们找的就是它。 它的放射强度是铀的300倍。 原子量是211.86。 我们这里有一颗多一点。 开什么玩笑？ 你看我们像吗？ 哎，要不要给他拍下来呀？ 快点吧，还等什么？ 好极了，这两个精神病人在这破破烂烂的屋子里，还到处飘着臭鞋味的地方，居然找到了一种金属比油还疯狂。好，小家伙，笑一点。好，这下就把他冲洗出来了。玛丽，你那套行动还在吗？ 给我吧。嗯。 这时，艾美很扭捏地出现在门口。 是我。如果我说我想继续回来照顾乙类呢，你是把我一脚踹出去呢，还是同意？ 那布西格他们家呢？ 哎呦，我再也不想提他们了。那几个少爷小姐几块小肥肠，一天到晚穿那个扭扭捏捏、妖里妖气的，一个星期只给我半天的休息，吃饭呢还要到厨房单吃。你看，非让我戴着这么一帽子，都成肉铺子了。从不给一点酒喝。说话之前呢还要加上一大堆的尊称，我可受不了。最可恨的就是那次我带着他的孩子去散步，我说累了抽根烟，嘿，那做娘的居然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当时就回了他一拳。好了，咱们不提他们了，你们还能再用我吗？ 我们再接受他。 咱们也实话实说吧，自从你走了以后，伊雷娜已经变得让人不可忍受了，她让我姐姐把我姐姐弄得焦头烂额。 那当然了，你姐姐从来没在农村住过，要想对付这么一个小淘气精，非得有制服牲口的本事。 哎，你们发现这雷有没有跟舒茨讲？ 还没有。 为什么？ 那得等他浮起来啊。 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你屁股底下。 哟，他怎么在这儿啊？ 他喝醉了。 那赶快把他弄起来吧。 得了，让他发发笑吧，一会儿就好。哎，还是你帮我把他抬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哎，在把他弄醒之前，我先把我的仪器，你把你的雷收起来再说啊。 哎呦！别开枪！别开枪！我没有犯罪，你们枪毙了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我不是叛徒！别开枪！ 舒茨，是我，我是贝蒙。 贝蒙啊，你到我家里干什么？ 这是学校，这是居里他们的实验室。 哎呀，你看我这脑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您是喝的太多了。 怎么搞的？ 皮奈， 皮奈， 皮奈怎么了？是说您的朋友皮奈 死了？ 什么时候？ 刚才。我们刚从饭店出来，没有人能帮忙。他先是呕吐，然后倒下了，接着就是痉挛窒息，就在那儿，在人行道上。 那没有人帮他松弛喉咙？ 你想一想，他吐了，黏黏糊糊，又脏又臭， 就那么眼看着他死了。 他是在一阵极其痛苦的痉挛中窒息死的。 他留下几个孩子？ 三个。 哎呦，还能想到比这更糟的事儿？ 当然有，这事完全可能落在我身上。我只比他大2岁，同样的身材，同样的职业。可是这事为什么落到他身上呢？千钧一发，一念之差呀。如果我像他那样冒险吃了小牛腰子，我也就死了。我要的是小牛肉，是感觉救了我。 亲爱的舒茨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居里他们成功了一项巨大的发现。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金属镭。从今以后又多了一种金属。 多一种金属，少一种金属又怎么样？ 哎， 是你到科学院去做汇报啊？ 啊， 就在下一届科学院院士竞选之前。 那竞选让我坐在平台那张椅子上，也像他那样三个月之后在奥斯曼大街上把自己泡在小牛腰子里。 我说叔子，你振作点，是时候了。 平台死了以后，我在街上流浪，我把我自己灌醉，然后就躲到这儿来。我像一只受了伤的耗子，我们都是耗子，实验室的耗子，我们追逐在荣誉后面，就像一群耗子在地宫里追着一块肉皮，随便哪个晴朗的早晨夸嚓一下把自己泡在小牛腰子里了。什么科学院呢，我才不在乎呢，我只要去睡觉。我是一只疲乏的老耗子。 叔慈， 叔慈， 叔慈， 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没料到会是这样。 哎，要是你再给他过过电。 哎，不行不行，如果他已经尿湿了裤子，这一通电还不真成了烤耗子了。 那谁去科学院介绍我们的工作呢？ 对了，去找拉格雷。拉格雷跟他正好是刀枪相见，你死我活。在一种紧急的情况下，哎，特别是在舒茨不在的情况下，眼下可以这么说吧，赶快去找他呀。 对， 问题是拉格雷无法对我们这项工程做出任何担保，他什么都不明白。 我们再跟他24个小时。 干嘛呀？ 在战场上当官的倒下去，士兵就踩着他们的肚子冲上去。 对， 算了算了，找拉格雷还是太…… 哎呦，看你笨成这样还算什么天才呀？是谁压榨的你们喘不过气来？又是谁扣掉你们的煤？又是谁说之外是弱智低能？ 是什么？我弱智？ 对于这种家伙，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越过他去啊。要是我，我就偏偏让拉格雷抢了数字的位置啊。就在数字去参加拉格雷庆祝会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啊， 杜桃，你这个条子是不是把嘴闭上啊？现在就听见你一个人在这放屁。 哎，这一下我说的真是一句，你们赶紧吧，他已经不值几个钱。 他刚才不是已经挨过一个耳光了吗？他是不是需要另一个耳光让自己恢复点本分啊？哎，笑够了，笑够了。下面的节目这样安排，你们把我的发言稿准备好，我在上面签字。今天是科学院院会，贝蒙和我一起去，我要爬上讲台，我打断他们的发言，我要宣布着震耳欲聋的消息，我要好好的捧一捧你们，我要把那些老家伙们烧得烫手，绝不手软。在下面的记者招待会，我要租最豪华的饭店。 看，这是雷的图像。 把它放进这锅浓汁红炖小牛肉里来，那帮残牙断齿的老家伙吃起来会相当不容易啊，不过他们会连着锅底都刮得干干净净。贝蒙，跟我来，慢回身，烫烫。 对了，要不要我去你姐姐家把小伊丽娜接回来呀？ 好极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再见。 哎，雷呢？ 在这儿， 给我保险丝又烧了， 又烧了 呀！它还发出光亮， 是未来的光亮，玛丽，是未来的光亮。 我想哭了。 那是不是因为你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人们运用这种新的能源将会给世界带来多少好处？是吗？ 是因为我们要获得诺贝尔奖了，我没有合适的裙子。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平凡又超然。正像居里所说，应该把生活变成一个梦，而把梦化为现实。听众朋友，到这里话剧《居里夫妇》就请您欣赏完了。他们的形象在您心中是否更加丰满了呢？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否也为忙忙碌碌的您带来了一份启示？衷心希望您能够像他们一样执着而又乐观，热情却不盲从。这种精神也许正是创作此剧的青年艺术剧院所追求和珍重的。对此，青艺文学部的主任罗大军先生说了他们的想法和打算。 我们当初一个想法并不是为了单纯为了建国建院，因为完全就是说感觉到青年艺术剧院它作为国家剧院，它必须有一个自己的非常好的形象。那么当时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给院领导提出，这个戏 必须要做成一个别人一看了就能说这是国家剧院的水平。所以现在的演员他们更多的希望在舞台上演出，但是他同时他们也提出我们需要非常好的剧本。那么像居里夫妇这个剧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吸引力，就像一个磁石。所以我当初我把这剧本拿出来过后，我给演员他们看了过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需要演员下苦功用心来演的东西，而且好演员他会喜欢这个。那么现在看来这六个演员他们都非常胜任，而且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里面的角色。因为实际上对这几个六个演员来说，他们从接到这个戏之前就不断的影视片的约片，那酬金都比较高的。但是为了一个是为了剧院的任务，同时也为了艺术，为了这么一个好的剧本，所以大家也就放弃。我们下边有一个戏叫在这个家庭里，这个戏是我们文学部这个戏就是完全是为了建国五十年约请的中国非常不错的一个剧作家叫杨立明，他是东北的，那么约请他帮我们写的剧本。我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走进剧场来和我们一块儿分享这么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看看好戏，从这个里边能感受到的东西可能比看影视看舞间剧可能要好得多。 好了，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青艺下一部作品，并期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执着地探索下去。在这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谢谢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